诋毁政府，认为被告是咎由自取。裁判官拒绝辩方求情理据，只是接纳以坦白认罪为减刑因素。在九个月的量刑起点之下，判他监禁六个月。彭博报道，美方正试图安排美中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较早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美方将会保持沟通管道畅通，包括领导人层面的沟通管道。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天气干燥，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50%左右。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165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1,43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06.4，升2毫；美团123.5，升2.9；阿里巴巴63.6，升1.95；盈富基金15.82，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52.36，升6.4；友邦保险58.1，跌0.6；港交所224元，跌4.2；京东集团148.9，升7.1；比亚迪股份182.9，跌2.6；汇控39.95，跌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91，瑞士法郎7.83，澳元4.959，加元5.72，新西兰元4.466，欧元7.742。每百日元对港元5.2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0点，升275点。港金报15,4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3.54美元，卖出1,64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八雀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花墟花园。重复一次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八雀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花墟公园。另外，屯门南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近住富泰村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圣佐治大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排到白沙湾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50，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头早6:2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 Isaac， 今年第一次加入这个大家庭。 在政壇新秀訓練班入面，我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的社會議題，有機會跟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去做交流，令我可以更加了解香港這個家。如果你都想好像我這樣，就快點報名參加2023年新一季度的政壇新秀訓練班吧，快點去香港電台第一台網站填參加表格報名吧。 政壇新秀訓練班 截止日期11月6日。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高福慧同埋戴希立。戴希立你好， 你好。 戴希立啊，咁啊啊，提提大家先，而家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噶。戴希立啊，我哋节目咧一连几日咧都讨论施政报告提出嘅新措施啦，咁今日咧都想繼續咧延續相關嘅討論，不過咧就同大家講講有關公務員嘅部分。嗱，事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咧，今日都出席立法會嘅一個委員會咧，去解釋相關嘅政策。咁其實咧，施政報告入邊提出相關嘅部分咧，內容咧都係非常豐富嘅。嗱，包括咧就係政府啦，打算咧係更新由2009年起頒布就沿用到今日嘅公務員守則啊。咁啊，根據局長今日解釋咧，就話其實咧現時嘅守則咧，雖然話係2009年頒發，但係咧有好多嘅內容咧，其實都仲係適合咧係切合咧而家公務員使用嘅。不過有啲咩唔同咗咧？戴希立就係咧提到近年有一啲事件同埋國際形勢咧，突顯出愛國者治港嘅重要性啊，所以咧就提到呢個守則咧嚟緊，政府係認為咧需要列明公務員咧要具備維護國家安全同埋咧安全發展利益嘅意識，要注重团队精神和敢于担当。预计政府出年的第一季就会向职方提出草拟的版本和征询意见。这个是第一点大家留意。第二点就是要强化公务员的赏罚制度。大家这几天看新闻可能听得比较多，是有个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意思就是有一些表现突出的公务员可以上榜获得表扬。但是讲明赏罚，赏罚有赏就有罰啦。今次嗰個大家議員關注嘅重點咧，其實係喺個懲罰機制嗰度，因為施政報告特別提到咧，如果有表現欠佳嘅人員咧，經過督導同埋輔導之後仍然冇改善咧，政府係應該及時終止聘用。咁咧而家咧就諗緊點樣樣咧去改善公務員咧嗰個紀律嘅機制。雖然咧係要按公平同埋公正嘅原則，但係咧佢又提到個字係要及早咧去懲處一啲相關嘅人員。咁啊，不過呢個部分點樣做咧？咁頭先喺立法會上面咧，都聽到好多嘅討論嘅，戴希立。不過我好快講埋咧，跟住落嚟咧，今日個會議仲有兩個重點先。第一咧就係點樣加強公務員嘅培訓啦。咁呢個自然咧就係落喺咧嚟緊公務員學院咧會成立兩個培訓中心，一個咧就係有關咧針對高級公務員嘅公共領導同埋培訓中心去提升領導能力，而另一個咧就係專業發展培訓中心去到持續培訓公務員嘅工作姿 識。咁而最後一點咧，就係有部分議員提到啦，包括咧我引述啊周小松同埋李浩然議員咧，就關注到其實提出咁多措施咧，政府有冇留意到近年啊嗰個公務員士氣咧係低落啦，亦都咧因為係各樣嘅關係咧，出現有好嚴重嘅人員流失同埋投考人數嘅下跌。咁呢方面到底政府有啲咩着墨咧？嗱，咁我就簡單咧去總結咗今日會議嘅內容啦，戴希立。 如果我哋討論呢個問題咧，我自己覺得咧可以有三條主線去考慮嘅。一個就同我哋一般所謂人力資源管理同埋發展呢個角度，咁呢個就牽涉到招聘啊、入職啊。即係個條件點樣防止流失啊、培訓啊、崗位輪換啊，咁呢度冚棒都係呢啲，即係我哋所謂一般，我哋都講到人力資源發展都迴避唔到嘅。不過喺公務員嗰度點樣做咧？咁裏邊咧就牽涉第二個問題，就大家最關心嘅就係個賞罰或者獎懲問題。咁而家所謂獎懲問題裏邊咧，又唔係純粹從工作表現去睇，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有冇一啲紅線咧，或者操守咧，係會牽涉到獎懲嘅？咁呢個紅線同操守咧，就牽涉到公務員一向成日討論咧，係咪政治中立，或者係咪應該今天唔係淨係一般嘅港人治港，係愛國者治港嘅問題啦？咁呢個係第二條線。第三條線咧，真係要喐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就會問啦：點解現時有啲制度又唔用，要改咧？改咗之後係咪真係做得到嘅咧？同埋仲有一個更加喺將來會牽動嘅問題咧，就係因為好多資助嘅體系，佢有啲部分嘅規矩咧係跟公務員嘅，喐公務員就喐埋嗰個資助體系，嗰個漣漪效應會點咧？咁我覺得有三條線可以討論嘅。 特別是你剛才提到的第三點，在早前呢行政長官即出席一些的電台的節目的時候呢，都有市民打上來呢，其實問到有關這個賞罰機制呢會不會涵蓋呢醫護和教師，因為他們呢其實都是跟即公務員的、那個薪酬調整呢，或者是那個的、薪酬的架構呢，其實譬如你官校的教師，那你其實不是公務員咯，那會不會也都即涵蓋到他們到呢？所以的確是會有市民關心呢個問題。不過戴希立，我想跟進翻你第一點先，就係、是、咧有關嗰、那個即係公務員嘅守則點樣演繹啊？政治中立咧咁。咁今日咧啊，局長楊學培恩咧喺回應議員嘅提問嘅時候咧，都提到新嘅公務員守則咧就唔會再用政治中立呢個名詞啦，而係會要求公務員不偏不倚。意思咧就係話佢唔可以因為個人嘅政治信念而唔去執行政府整體決定咗嘅工作。咁而當公務員在政府隊伍入邊對事件有一啲分析嘅時候咧，俾高層有意見嘅時候咧，就要客觀同埋基於事實，亦都唔可以受到自己政治取向嘅影響。咁呢個咧就係嚟緊喺公務員守則入邊咧會講明嘅。不過事實上，我參考翻現時公務員守則第3.7段啦，即係演繹政治中立嘅一段咧，其實嗰個意思咧可以話係大同小異，甚至係完全一致嘅。因為佢個寫法就係話咧，不論公務員本身嘅政治信仰為何咧，必須要對任何在任嘅行政長官同埋政府完全忠誠，竭盡所能履行職務，包括喺履行公職嘅時候要提供意見、作出決定同埋採取行動咧，係唔可以受到本身嘅黨派政治聯繫或者係政治信念所支配同埋影響。咁所以呢一度會唔會大家更加關注嘅就係頭先戴希立所提到嘅嗰點，即係所謂喺愛國者治港嘅原則之下，嚟緊嘅守則點樣突顯維護國家主權同埋公務員要有安全發展利益嘅意識嗰個重要性咧？ 同埋呢個就係特別強調，就係唔係淨係國家走向即係現代化裏邊牽涉嘅愛國者治港，仲有一個就係國際複雜形勢下邊嘅國家安全，咁我諗呢個咧，可能係一個即係好特別嘅一個所謂我哋嘅一個背景下邊提出呢個問題嘅。 嗱咁咧，而講到第二點啦，一啲賞懲制度啦，或者我都好快補充埋一啲數字啊。嗱，今日咧政府就透露咗一個數據啊，就話咧原來喺2017至2021呢5年期間咧，講緊咧係有156位咧公務員被免職嘅。咁而當中咧有17位咧係因為表現欠佳咧而令到當局啟動咗個程序，而有10人咧係因為持續表現不佳咧被勒 令离开政府，三个人有改善，而四个的个案都仍然在处理当中。那我自己看这个数字，戴希立，我就会想，其实五年间有十位公务员持续表现不佳，被勒令离开政府，即是讲紧每年呢，其实是处理两个相关的个案嘅啫。咁同埋咧，喺佢哋表现嗰过程入边，如果有改善咧，其实系会俾机会佢哋啦，同埋持续处理。咁所以当施政报告特首提到要加快相关嘅程序，即系要令到一啲违纪嘅人员系及早被惩处嘅时候，咁点样样可以做到系公平公正得嚟，但系又有效率咧？咁呢个可能都系一个问题嚟噶。 即系两个人，其实如果喺私人机构十几万公务员嘅，都系呢个笑话嚟 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872311。今日倾紧嘅咧就系施政报告提出咗咧好多有关即系公务员部分咧相关嘅一啲措施，包括咧系更新公务员守则啦，强化佢哋嘅赏罚制度啦，要加强佢哋嘅培训啦。咁另外会议上面咧，亦都有多位议员咧关注到近年啊公务员士气低落，无论系人手流失啦，定系招聘咧，都出现咗咧系一个问题嘅情况啊。大家点睇咧？如果你本身都系公务员，欢迎你打电话上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咁啊，戴希立，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一啲持份者同我哋一齐倾啦。咁电话旁边咧就有公务员团体嘅代表啦，华员会嘅主席李葵燕喺度啊。李葵燕你好， 你好， 李小姐你好，系 你好，戴生你好。 李葵燕，关于今次即系施政报告发表咗之后咧，局长都有同即系公务员团体去到交流会面啦。其实你哋作为最主要嘅持份者咧，对于今次施政报告嘅建议有啲咩重要嘅关注点啊？ 即系华联会咧，我哋都觉得咧系优化公务员嗰个管理制度咧，呢个系合理嘅，与时俱进。咁啊，特別咧，即係譬如好似係公務員守則，其實我哋喺即係兩年前咧都提過咧，係需要係更新啊，或者有啲係修訂，因為確實咧係有啲即係唔完善嘅地方，或者有啲混淆不清嘅地方，亦都可以咁講咧，即係以前啲公務員咧，唔少人咧係唔知有呢本守則存在，咁啊，即係可以咁講咧，即係呢本守則咧就擺咗喺度，但係咧可能相當多嘅公務員就唔知嘅，咁啊，即係唔係真係成為一個咧行為嘅指南啦嚇。 李慧燕啊，唔好意思，你個電話個信號咧好似收得麻麻地，因為不斷咧有一啲即係咔啦咔啦嘅一啲聲音出現，或者可唔可以即係企定定睇下可唔可以個信號會收得好啲？係， 而家好唔好啲啊？ 而家不如我哋嘗試繼續傾落去先。嗱，因為咧，你頭先提到咧要即係要更新嗰個守則啦。我想請教一下，你認為當中有啲咩係特別係你頭先提到與時並進啦，有啲咩你認為係不合時宜嘅地方？ 其實譬如好似喺個守則裡面咧，係即係嗰個有一部分咧係叫堅守法治。咁我哋以前都提過咧，就係堅守法治裏面咧寫遵守基本法和香港法例。咁其實應該基本法咧係高於香港嘅法例嘅。咁啊，而家即係變咗而家現行嗰個守則裏面咧，就好似將呢兩者咧係並排。咁我哋以前都提過咧，就係呢個應該即係可以係有一個修正嘅空間嚇，即係可以去即係令到基本法咧嗰個位置咧應該係。睇到咧係高過香港嘅法例嘅，咁當然即係喺個守則裏面咧，即係更多人談論咧就係嗰個公務員政治中立呢個問題啦。咁啊，其實呢個問題就公務員政治中立咧，回歸之前咧已經有呢個咧係原則存在噶啦。呢個咧就係英國民官制度就一個原則嚟噶啦。咁喺回歸前嘅時候咧，其實華聯會都有研究過，究竟回歸之後呢個公務員政治中立係咪仲係適用咧咁樣？咁當時我哋覺得咧，即係回歸之後咧，當然呢個公務員政治中立咧，一定係要喺基本法嘅框架裏面咧，係即係執行職務啦。即係簡單嚟講咧，公務員係要喺基本法嘅框架裏面咧，係執行職務啦。另外，亦都係公務員要服務當日嘅政府啦，亦都必須要忠誠咁樣執行政府嘅政策啦。即係呢啲咧喺回歸之後咧，係仍然都即係適用嘅。咁啊，而本身嚟講，就公務員嚟講，佢即係不論嗰個職級係高低啦，佢自己個人嚟講咧，都係可以保留自己嘅政治傾向啊、取態啊、立場啊、信仰啊呢啲咁噶嘛。 咁而公務員同時間咧，佢係有即係戴咗唔同嘅帽嘅喎。一佢係特區政府政策執行者啦。第二方面佢有公共服務嘅提供者。第三係政府僱員。第四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即係市民嘅身份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點樣係將呢幾樣嘅身份咧？是能夠是處理好，不要出現即係混淆矛盾的情況咧。咁啊，即係正如好似喺守則嘅3.7段裏面咧，其實佢都講咗一啲重要嘅即係原則喺度。咁問題就係喺以往嚟講咧，依個政治中立呢幾個字咧，好多時候俾人誤解啊，或者咧喺過去嚟講咧，喺呢方面公務員亦都少做培訓，向社會咧亦都少去解釋究竟。公務員政治中立的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咁所以就真的出現很多誤解啦。咁啊，即係各有各咧，就各自自己去理解。即係喺字面上啊，或者從自己即係主觀出發咁樣去理解呢個公務員政治中立。咁呢個嚟講咧，你話即係與時俱進，同埋即係當然而家亦都有國安法啦。咁所以守則咧係需要喺呢方面咧係更新，同埋咧係令到好多條文咧係寫得更加清楚嘅。 嗯，咁你認為局長話以後唔用政治中立啦，我哋講不偏不倚，係咪就能夠避免你頭先講嗰種即係唔同人有又唔睇個守則自己去演繹嘅呢個問題咧？ 其實咧不偏不倚咧個字面上咧就好似容易理解啲。啊，即係我公公正正不幫一偏幫任何人咁啊，不偏不倚啦。但係佢亦都有佢個狹窄性喺度，佢唔能夠咧係概括曬所有嘢，包括我頭先講啦。咁你點樣係處理即係公務員佢有多重身份咧？嚇，幫佢執行職務嘅時候，即係其實即係最主要一樣就係佢可以有自己個人嘅政治理念啊、立場啊、睇法啊咁。咁但係當佢執行個職務嘅時候咧，佢又要放低佢自己啲個人嘅政治觀點啊、立場啊呢啲咁，而係咧佢係用一個即係中立嘅觀點咧，就去執行政府一切嘅即係政策啊嘛嚇。咁問題就係、是、你話不偏不倚呢四個字係咪完全去概括曬咧？咁你還是你即係就算你唔用政治中立、公務員政治中立呢幾個字啦。你可能是用幾段的文字去表述清楚嚇嗰、那個即係、就是、對公務員嗰個即係要求，咁呢個即係當然要喺檢討嘅過程裏邊咧，係即係細心啲即係去考慮。 好啊，我想問 出現其他嘅問題。 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即係其實除咗係個理解之外咧，可能就表現咗喺一啲約章或者以至到係一啲。規限裏面，譬如我舉個例啦，你頭先講政治立場、政治理解，當然或者政黨咁，佢應該要中立啦。咁但可能就係愛國呢、這個就冇選擇，即係可能咁。咁好啦，你正如頭先講，又舉另一個例，基本法咁，你考基本法個試就係你認識基本法啲條文啫。但你可能唔係淨係要合格，你公務員個合約裏面，你要唔只要認識基本法，要認同。咁呢個就唔係。認識考個試合格的問題啦，你要認同基本法。咁呢啲嘢，你覺得咧係有界線上的分別啦，即係條紅線喺邊度？第二個問題咧，就具體喺落實裏邊咧，其實唔係一個理解問題嘅，可能依一個有個約束性喺裏邊嘅。 咁當然係有約束性，因為如果咧係寫咗喺嗰個公務員守則嗰度咧，就要遵從啊嘛。所以 你要簽約噶嘛，你要簽咗落去嗰張，係啦。 我哋華員會裏面亦都提過，你個公務員守則咧，其實應該係要說明嗰個懲罰機制嘅。如果唔係咧，即、就、係、是、你唔遵守，原來係冇懲罰機制嘅，咁啊即係冇牙老虎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咁講，咁你遵守同唔遵守咪冇？ 係李葵燕，係。李葵燕可能個信號咧有少少問題，我哋睇下咧可唔可以轉頭打翻俾佢。不過咧頭先打起立，李葵燕咧好主動咁樣咧就已經講到落去第二點，我哋即將想討論咧就是、公務員嗰個賞罰制度啊。咁咧其實現時咧呢個政府咧都有懲罰機制嘅，如果唔係就唔會有我頭先提到嘅一啲數字，譬如你話喺五年內原來有156位嘅公務員係被免職，單單係上年咧就已經有52宗。不過而家咧政府嘅討論重點咧就係喺點樣去加快。快處理一啲持續水平唔達標嘅公務員上面，咁而家咧，我哋請翻李葵燕出嚟先。李葵燕，係李葵燕， 请你继续啊！你头先讲到点样喺个上层机制上面反映到公务员守则所定落嚟嘅一啲规条咁样样。 头先阿戴生所提供嘅问题咧，就系、是、本身即系呢个公务员守则，究竟你系应该要点样落实咧？其实华联会系建议过咧，你本身个守则就应该系有一个咧系惩处机制， 即系有牙老虎一定要系有牙老虎。 系啦，先话你违反咗就应该有个惩处，如果唔系你违反同遵守都系一样嘅，咁其实呢个就冇一个约束力喺度啦，吓、啊、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今次咧系去修订检讨呢个即系守则嘅时候咧系即系需要做嘅。咁同埋头先阿戴姐亦都提到即系话。你可能是遵守和你是真心實意你是認同啊包括基本法啦愛國呢啲咁。咁當然啦首先是要在條文裏面呢是有一個約束力的。而其次當然不可以只是靠即是單是靠條文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在施政報告和我哋歷來亦都提出呢就應該要加強培訓。如果你講到愛國啊對基本法的培訓就都唔係應該由公務員開始啊，應該由香港嘅教育，即係話由小學生、中學生啊一路咁樣開始咧，喺呢方面係教育。咁你去到咧，你係做公務員或者你從事第二行業嘅時候咧，你先至會喺個感情上咧能夠係有個即係积聚喺度嘅。 李葵燕啊，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李葵燕系华联会嘅主席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倾紧咧施政报告提出有关公务员嘅措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221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454宗，多10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130个患者离世。5间安老院舍同2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17个院友染疫，73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542间学校呈报880宗个案。涉及747个学生和133个教职员，21间学校的26班和1个课外活动小组需要停课7日。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下个月举行，大约700间酒吧和餐厅参与。主办的旅发局将会首次向市民旅客送出共50000张电子优惠券，分别价值100元和150元。旅发局将会透过电子平台，分别在11月3日和11月17日朝早10点开始派发，每次只限领取1款，可以储存在个人账户的电子钱包，到参与的酒吧、餐厅的时候使用，用后可以再次领取。旅发局预留部分电子优惠券，俾参与香港国际7人榄球赛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的人士。对于今年活动再次未能够在大型场地举行，旅发局发言人说是考虑到疫情风险。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说，业界对活动反应相当热烈，希望可以增加大约2至3成生意。通讯软件 WhatsApp 下午一度未能够收发信息近2小时，下午5点服务陆续恢复。大批用户在下午大约3点起先在群组无法收发信息，其后在个人用户之间亦都出现同样情况。除了香港、印度、新加坡等亚洲地区，以及英国和南非等都有用户报告不能使用。母公司 Meta 发言人说，知道有用户无法收发信息，会致力抢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一贯要求中国公民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美国执法部门一些人保持冷战灵活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一再捏造各种借口和谎言污蔑抹黑中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公然为中方逃犯提供庇护，阻扰破坏中国追逃追赃努力，令美国沦为腐败分子和不法之徒的避风港。 汪文斌指出，美方所作所为企在正义和法治的对立面，破坏中美执法合作的基础，亦都损害美方自身形象。中方敦促美方这些人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攻击，中方将会继续维护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美国政府早前起诉13个涉嫌为北京间谍机构工作的中国公民。司法部长加兰说，这些案件表明中国试图干涉美国人的权利和自由，并破坏美国的司法系统。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白雀街的交通意外仲是未清场的，车龙排到去花墟公园。另外屯门南地交汇处的意外都仲是处理紧啦，近富泰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主要影响到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府地出口的一段是挤塞，龙尾就去到福亨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消散紧，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近港安医院回旋处附近都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一带的车龙有待消散。大坑道上行龙尾去到松浦，而蓝塘道上行的龙尾就去到成和道近毓秀街。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施政报告其中人才方面可以说是重点之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企业来到香港亦都引入一些人才，其实亦都是对香港制造很多就业机会，对年轻人上流啊各方面都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其实一个鸡蛋与鸡的问题，很多企业来到香港落户的时候会制造很多机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谈的是施政报告有关公务员方面提出来的新措施。戴希立、我们跟住下来就想即着重多少少讲那个赏罚制度怎样去强化的问题。其实呢今天在会议上面都有议员去到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当然大家都赞成呢在加快处理一些水平不达标的公务员的时候是有需要去提升个效益嘅，咁但系你话喺奖赏方面咧，有冇一啲其他嘅方法可以去提升公务员，譬如喺创新或者工作上面嗰个积极性咧？除咗有个表扬榜之外咧，我留意到譬如郭佩凡议员咧就提出，譬如新加坡咧有一啲现金嘅奖励计划嘅，系唔系咁样样系更加有动力去鼓励即系公务员咧？咁 我升级快线啦。 咁啊，另一方面咧，亦都有议员咧就系提到，譬如周小松议员啦，就提到话当 我哋即係講緊咧點樣樣去即係加強嗰個上程制度，會唔會俾社會一個印象就係我哋要諗下點樣罰啲公務員？咁喺呢個時候，當公務員嘅士氣根據佢形容咧已經係低落啦，從近年嗰個流失情況嘅嚴重同埋咧投考人數嘅下跌入邊去見到嘅時候，政府點樣確保係可以留住現有嘅人才，同埋亦都唔會話出現有一個好嚴重嘅流失問題咧？ 我想这个问题呢就分开两面的，就是说你想罚怎样可以有个简易程序，包括当然最严厉就是炒鱿鱼啦，就是这样。但是我想除了这个之外呢，我相信还有一些问题呢，我想待会可以看看公务员那边怎么看呢，就其实现在有些制度都存在着，不从来不用或者很少用，譬如停薪，停个增薪点，或者你上了去之后呢，其实冇咁大个头咧，冇咁大顶帽，就坐翻落嚟，一般都唔用噶。即系因为佢哋可能有个觉得咧，就系如果停薪咧，或者坐翻落嚟，不如炒鱿鱼。不过炒鱿鱼又难，咁结果嗰件事咧就又冇做到炒鱿鱼，又冇用到嗰个现有嘅制度。咁呢啲问题，将来我哋就算设计一个好嘅新嘅制度，我哋又要问啦，旧嘅制度仲保唔保留咧？新嘅制度系唔系就？能够即系行得顺利个旧嘅制度，我哋都可能要问呢啲问题。 电话号码1872311，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咧请嚟啊，系公务员总工会嘅主席冯全忠咧，同我哋继续一齐讨论。冯全忠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两位好。 冯全忠，我想请教下你咧，关于强化公务员嘅赏罚制度啦，今次施政报告入边都好强调。想先问下你咧，其实现时咧，政府提到咧，如果要去处理一啲持续水平唔达标甚至系违规嘅公务员咧，佢就形容咧系个惩罚机制咧非常之复杂，甚至咧有一啲议员咧就喺议会上面形容咧，就话过往咧佢哋听讲吓，有啲情况系啊，知道个同事做得唔好啊，我喺佢个即系考核个报告咧，写好啲佢添，等佢快快转走去其他部门，即系个烫手山芋唔好喺我个部门身上面。咁所以为咗要处理呢个情况咧，佢哋就觉得要简化现行嘅惩罚机制啦。你认唔认同呢个观察咧？而家嘅惩罚机制系咪过于复杂咧？应该点简化咧？ 我自己睇咧，当然咧呢、这个讲法当然就人言人殊啦，但系我又相信未必去到议员咧咁样讲到系一个咁极端嘅情况嘅。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我哋会同意咧，即系公务员嗰个奖罚嘅程序，又或者点样优化佢嘅机制咧，我哋系同意嘅，我哋系认为应该与时并进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你话喂可唔可以加快去处理嗰啲所谓奖同惩嘅一啲case， 睇下点样加快佢哋嗰个进度咧？咁呢点我相信其实系有共识嘅，亦都系觉得咧透过呢一个咁嘅做法咧，是希望能够改善到咧社会各界对公务员嘅一啲睇法咧，希望系觉得都系啊持续改善啦，亦都系希望与时并进啦，仲有亦都系真系会因应佢哋嘅实际情况，会做一啲不同程度嘅奖惩。 咁但係咧，同時喺會議上面咧，又有議員反映咧，就係近年公務員嘅士氣都低落啦。如果我哋俾出嚟社會嘅信息，就係我哋要諗一啲方法去懲罰公務員，會唔會令到近年已經係出現流失嘅情況係更嚴重咧？你自己點睇咧？ 其實我咧對於呢件事有一個比較宏觀啲嘅睇法嘅。其實我哋個工會會覺得咧，當然我哋同意勞工界議員啦，都喺度同我哋講説話，認為而家個士氣咁低落，即係所謂個工作嘅吸引性咁低，招聘人手下降，的確係一個唔健康嘅印象嚟嘅。咁但係我哋自己覺得咧，最大嘅問題咧，呢個係一個表面嘅象徵啦。其實背後我相信有兩個好大嘅問題，第一就係。即係究竟我哋係咪應該要諗一諗，究竟我哋點樣留住嗰班同事，同埋令到嗰個工作吸引性增加啊嘛？咁而家我哋見到個問題就係新制嘅公務員咧，其實佢哋同舊制嗰個分別係好大啦。咁我都唔係想講翻點樣一定要翻翻去舊制，但係至少咧，我哋同我啲新制同事傾開偈咧，知道佢嗰個所謂離職成本係好低嘅，即係意思就即係話咧。其實佢入咗職咧，其實佢冇乜需要咧繼續喺度做得太耐嘅，因為大家既然都知道冇所謂嘅所謂退休金，而嗰個強積金嗰個計算嘅方法咧，雖然你話啊越做得耐，可能個百分比會高啲，但係當面對嗰個社會氣氛咧，社會對於公務員嘅一啲挑剔啊、偏見啊，以至到嚟緊嗰個編制又係一個咁低嘅增長，睇唔到自己有一個晉升嘅前途啦。再加上原來退休後咧，我哋原來係冇醫療退休福利嘅，咁所以。 好多同事咧都覺得，誒、哎，我哋算啦，做一做咁樣，如果出面有更好嘅機會咧，就走人拜拜啦。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就係新制公務員嗰個權益其實亟待改，但係要改善啦。第二樣嘢，反而我覺得最核心嘅問題就係正正呢一次，即係局長能夠叫做喺加強管理呢方面，點解我哋都會贊成呢？因為一般可能覺得誒、哎、工會緊係反對嘅，其實唔係嘅。第一，我哋覺得真係議事共進啦。第二，我覺得最核心嘅問題就係社會上咧對公務員的確係有啲偏見，咁而呢種偏見其實係多年構成啊嘛。咁如果我哋持續讓呢一啲偏見嘅諗法一路發酵嘅話咧，其實對整體管治咧，對公務員都係冇著數嘅，冇好處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反而如果係咁嘅話咧，係咪都應該做一啲工作，希望透過譬如好似所謂公務員守則嘅更新啦、獎懲機制嘅一啲與時並進啦，令到咧發放一個好強烈嘅信息俾社會知道，其實公務員咧不存在忠誠度嘅問題。公務員咧都係咧奉公守法，都係愛國愛港嘅，亦都係咧願意咧係擔當成即係擔當有為嘅。咁我諗即係只要係咁樣做到嘅話咧，我諗整體先至會咧改善咗嗰個施政氣氛啦、行政效率啦，亦都改善到咧所謂嗰個制度啊，以至到公務員嗰個職位嘅吸引性咯。咁所以整體嚟講，我哋覺得個方向係同意嘅。咁但係具體點樣執行、點樣徵詢職方嘅意見、點樣做得更好，當然可以更多嘅討論。 即係我咧，如果用一兩我記得當年咧就啱啱最近都有出現喺電視嘅，就一個叫曾慶紅嘅國家領導人咧，就同香港一個代表團咧就講過八個字嘅，佢就話咧要內強素質、外樹形象。即係你依家睇嚟，你嘅就同意咧，就今次個改革咧，既要喺內部咧。即係要強化公務員嘅素質，即係當然都呼之點除啊，裏面嗰啲程序點簡化。另外一方面咧，就俾咗一個信息俾社會咧，就睇到公務員其實改善咧依個外樹形象。你認為依個咧，所以總嘅嚟講，你係贊成。不過我想問翻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即係你哋去贊成嘅話咧，你覺得最係四兩撥千斤係邊幾點咧？呢次改革？ 我覺得啦，其實坦白講，我哋成日留意到咧幾樣嘢嘅，就話即係究竟公務員係咪所謂即係嗰個所謂忠誠度嘅一個討論啦。第二咧就話希望咧政府啊透過培訓啦，同埋一啲所謂嘅獎懲嘅方法咧，能夠咧加強佢嘅管理啊嘛。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咧，忠誠度呢一個所謂嘅炒作嘅問題，最終會唔會透過呢一啲咁嘅措施係能夠淡化啦，同埋社會覺得根本都唔係一個問題。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重點啦。咁第二咧就係話頭先講培訓嘅問題啦。咁當然即係培訓係需要時間嘅，所以我哋自己都觀察咗，就係話如果去向外間去講話，喂，我哋會點培訓點培訓，但係問題。究竟是不是個個都培訓到呢？又或者個需時是多少呢？咁呢個會是一個俾人哋社會上面一個救病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兩方面啦，即係第一，我哋覺得即係透過頭先好似主持人你所講，我哋同意呢一個方向，但係具體點樣做呢？係真係需要好仔細咁傾。我講舉一個例子啦，即係譬如頭先講培訓。原來我哋留意到咧，文中有啲魔鬼細節，講到原來只係學位同埋專業程度嘅人員咧，先至需要接受進一步嘅進階培訓嘅。咁又或者咧，原來只係中高級嘅公務員咧，先會安排去內地做一啲所謂嘅國情研習嘅。咁其實呢啲咁嘅做法其實都唔理想。 你嘅意思係唔係咧？譬如講緊公務員學院嗰個公共領導培訓中心，自然係針對高級公務員啦；而嗰個專業發展培訓中心，自然係針對一啲專業職系啦。對於一啲即係比較基層啊，或者係即係仲未去到一啲高級發展， 我咧就唔係淨係講佢呢兩個中心，而係我講緊咧，因為如果你睇翻嗰份立法會文件啦，裏邊講緊點樣加強公務員嘅國家觀念同埋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啊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咧，其實係應該要擴及所有嘅職系嘅同事，不管佢係前線啦、中層啦同高級。咁而頭先我亦都講啦，即係如果係希望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九加二落大灣區又好，或者去北京都好啦。其實呢啲咁嘅對於內地嗰個國情嘅掌握，其實都係重要噶嘛。咁如果你話啊，我哋淨係着重中高級而唔俾低級做嘅，咁我覺得亦都唔係好恰當咯。咁所以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就係、是。 即係我都想提多一樣嘢，多謝你俾機會我哋咧。咁就都講到就話嗰個所謂嘅即係獎勵啊，因為我自己睇咧，即係罰固然係一個方法啦，但係獎其實係更加正面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就話點樣可以做得到嗰個表揚係唔好話啊，原來要升到向火星，原來要去到月球先至可以係一個表揚嘅基準嘅。點樣嘗試令到更多嘅人係有嗰個所謂嘅誘因去做得好呢？我諗呢個係重要嘅。而第二咧， 表揚榜喎，今次 係啊係啊，我就係正正講個表揚榜嘅，就係話即係我哋希望就係話呢個限額咧，唔好話定得太死，同埋願係非常 outstanding 先至得到獎勵嘅。如果係嘅話咧，嗰個作用未必好大。反而我哋係希望可以做到個氛圍，即係想話翻俾同事知，就係話如果你做得好，其實我哋啲老闆係睇到嘅。市民是看得到的，咁透過呢個表揚呢，我哋係希望可以有一個團隊合作嘅團結嘅氣氛啦，亦都向上嘅氣氛，就係所講嘅擔當有為啊嘛。咁所以呢一點其實係重要嘅，咁但係我哋嘅觀察就係話，即係唔好話太過要離地啊，要係好叻先至做到。咁我諗呢樣嘢就係重要啦。第二就係即係講好公務員嘅故事，其實都重要嘅。 Okay. 即係一方面獎勵佢哋，第二希望加強一啲宣傳啊、教育啊，等到市民都知道其實公務員都好多好人好事。 Okay. 其實我哋個社會得以即係順利運作暢順，大家不同界別嘅朋友當然都係持份者，都係有努力啦。但係公務員嘅貢獻其實值得去肯定咯。 Okay. 好啊，時間關係啊，馮全忠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 多謝。 馮全忠係公務員總工會嘅主席嚟嘅。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我哋生活喺呢个疫症嘅年代咧，好多时候都会用到一啲网上嘅视像会议嘅软件啊。咁有時咧，我哋會講到一啲咧喺日常生活咧比較少用到嘅 expressions。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講最常聽到咧，我個電腦有少少窒窒地，我哋可以點講咧？我哋通常咧就可以用 lag 呢個字 ，lag。你可以用一個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Sorry, my computer is lagging a bit, lagging a bit. OK， 少少 lag 地，或者 sorry, my laptop is lagging all of a sudden。突然间呢，我个手提电脑呢就好似好窒啦，突然间。如果我哋喺会议嘅时候见到对方个口不停喺度讲嘢，但係呢我完全听唔到佢讲乜呢，咁佢可能一直揿咗一个唔出声一个 mute 掣，我哋可以话俾对方听呢 ,you are on mute,m-u-t-e, on mute, 即係 on 一个 mute 嘅 mode 咁样。即係你呢係以为大家都听到啦。咁呢个呢都系需要识讲嘅。另外一个好常听到 expression 呢，就係呢 ,do we have everyone here? 我哋呢系咪所有人都到齐啦。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呢就帮到大家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大希臘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再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繼續傾下咧施政報告入邊有關公務員嘅一啲措施同建議。電話旁邊咧有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嘅成員黎棟國議員啊，黎棟國議員你好。 你好， 啊黎 Sir。 你好， 黎议员，我想先跟进你在议会入边向局长提出的提问，你就问到咧关于公务员守则咧会点样处理政治中立呢个名词。咁啊，局长回应的时候咧就话，第时咧唔会再讲政治中立噶啦，我哋就会要求公务员不偏不倚。咁不过咧，我哋头先同过一啲嘅即系公务员团体啦，同埋我哋自己去睇个公务员守则个内容嘅时候咧，都会发现其实局长形容不偏不倚咧嗰个内涵啊，其实同而家嘅3.7段讲到我唔理你嘅政治信念系啲乜嘢嘢啦，你執行職務嘅时候咧，都系要对政府忠诚啊，你唔可以受到你本身信念嘅影响啊，等等咧，其实系类似嘅，亦都系相关嘅。咁你点睇政府嘅回应咧？系咪改咗个字做不偏不倚就可以咧？ 其实咧就系、是、政治中立呢四个字喺过去一段时间咧，就俾人赋咗一啲即系唔系。好正確嘅解釋啦，咁喺社會上咧，亦都產生咗相當多嘅誤解嘅。咁咧，所以 今次因為我見到佢個文件裏面咧冇提呢四個字，咁咧所以就要求局長係澄清。咁啊，局長所講出嚟嘅一番説話咧，其實都係一向公務員守則裏面嘅要求，公務員應該有一種基本嘅信念嘅。不過由於我想我估計就係由於呢四個字即係往往產生咗咁多不同嘅理解同埋爭拗咧。於是佢就索性將呢四個字咧，就話將會係取消咗，佢唔擺落去，避免咗咧，大家對於誒呢一個有爭拗嘅觀念咧，係繼續咁樣去爭辯落去。 嗯，即係個名詞取消咗，但係個內涵咧，我哋係即係其實咧一直咧都係喺公務員守則入邊咧係固有嘅。 係啦。 OK。嗱，咁咧，我哋頭先咧都同過一啲即係公務員團體傾啦。其實咧，佢哋咧大致咧都話係即係認同今次嘅方向啦。咁但係咧就即係關心到譬如點樣樣去簡化懲處機制嘅落實嘅細節啦。呢、這個又會唔會係你即係關心嘅重點咧？ 當然係啦。其實因為而家公務員即係關於懲處嘅機制咧，由於佢實施咗咁耐啊，咁變咗咧好多嘢就有一啲所謂老化同埋架床疊屋嘅現象。你如果發生咗一件事，你覺得嗰個公務員做咗一個非常嚴重嘅過失，需要懲處嘅時候，應該係盡快去處理好佢嘅，就唔應該咧係做一啲拖延嘅。因為咧我哋即係英文上成日都有句説話講叫 justice delay is justice denied。咁樣你要懲處一個犯錯嘅公務員，呢啲某種程度上咧都係執行一種自然公正嘅行為嘅。咁呢啲咁嘅懲處嘅程序咧，應該咧就係一個合理嘅時間裏面咧係完成嘅。咁但係我哋過往見到咧，由於積聚落嚟嘅行政方面各種嘅要求咧，佢越做就越慢。咁呢樣嘢對於任何方面都冇好處。 赖仔 Sir， 我咧就试下大胆啲总结正话访问两位主席阿李主席同冯主席嘅建议咧，变成三点，我就想问下你咧，会唔会同意依次改革咧？个焦点就系以下依三点，同埋有冇第四点补充嗱？我试下总结就点样咧？佢嗰三点第一就是关于奖惩，你就系讲咧，就用翻特首讲嘅就。要提量、提質、提速、提效，即系喺个奖惩里边。咁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培训咧就要全方位，就要所有职系，而且即系唔好净系重视嗰个 qualification， 即系个净系纯粹一个资历啊，要重视个质素，即系嗰个内涵嘅提升。第三点咧就系希望藉此咧系能够改善到公务员嘅形象。特別在嗰個忠誠度同埋公務員係優質嘅，佢覺得佢基本上同意今次嘅改革，但係個著力點就係以下呢三點。你同唔同意？你有冇第四點補充？ 哦，咁當然咧，頭先嗰三點咧係應該嘅。啊，公務員咧最緊要佢，我哋知道大部分公務員咧都非常之盡忠職守嘅，但係公務員有一個可能有一個需要改進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太过着重啊，嗰、那个指引啊、程序嗰啲嘢，咁变咗好多事做嘢上嚟嘅时候咧，佢哋睇嗰件事情咧，就往往俾社会人士觉得有离地啦。咁样啊，因此咧，你话公务员培训嗰度其实啊，应该亦都要着重一下公务员处理佢嘅公务嘅时候咧，佢都要理解一下市民点解上嚟揾佢嘅希望。办到咩事？ 要结果为本，系咪咁嘅意思啊？ 结果为目标咁啊， 系 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啊，无论一个市民去到一个政府部门机构，佢办一啲事，佢希望得到啲咩嘢咧？咁当然唔系话个个市民上去所希望攞嘅嘢都会一定攞到啦，系咪？咁但系如果大家有一个相对上多啲同理心去解释啊，去讲咧。咁样我相信大家对于公务员所提出嘅服务啊会系进一步咧系认同。 黎棟國議員，時間不是很多，剩下一分鐘，但我都很想很快請教你，對於有議員提出公務員近年那個流失是令人關注的情況，局長就回應到說，其實現在公務員的離職率大概 5%， 但部門之間很多時候會覺得沒有很多人，原因就是因為招聘的程序繁複和冗長，跟不上流失的人手。他就說政府是強調是不怕找不到人，就說一定有有心人加入政府，問題是怎樣加快個招聘？你同唔同意呢一個回應咧？定係其實公務員有冇一個流失潮嘅問題咧？ 啊，公務員出出入入咧，呢樣嘢時時都有噶啦。不過咧，就係即係新制嘅公務員咧，政府能夠留翻佢哋喺公務員體系裏邊工作嗰個誘因係減低咗嘅。頭先咧，阿馮傳忠主席咧都提到啊幾個嘅原因啦。至於話招聘嗰方面咧，其實亦都大家都睇到最近投考公務員嘅人數少咗，咁呢個可能就快啲嘅，因為點解咧？每一個職位都有大量嘅市民嚟到投考嘅時候，咁你所有符合最低資格嘅， okay， 你都要經過一個程序，咁啊真正正嘥好多時間。 好，時間關係，同黎棟國議員傾到呢度先，多謝你。跟住落嚟咧，我哋係要聽一節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百爵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去到花墟公园。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一带系车多。而南地交汇处嘅意外都系未清场噶，近富泰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府地出口挤塞，龙尾过咗南地石矿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今日五大升幅股份：金利丰金融、华联国际、亚洲资源。排第四的股份编号是8379，之后是交大惠谷。五大跌幅股份：泥氏企业、千盛集团控股、万华媒体、大发地产和旭盛文化，股份编号185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99，瑞士法郎1.003，加元1.374，人民币7.309，英镑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986，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港金报15,41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639.35美元，港汇指数107.6，升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南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近住富泰村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影响到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府地出口一段挤塞，龙尾福亨村。另外，较早前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百爵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水方向咧就见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咧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创智中学， 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家排到龙盘苑。清水湾道去返龙翔道方向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交通方面，施政报告提到兴建三道三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人口咧亦都系分布市区之外咧，亦都系喺新界各个部分，屯门元朗嗰边啦，另外就系北部都会啊、北区啊、上水啊、大埔啊、花田啦、啊，变咗就话对于交通嘅需求咧，其实系好殷切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登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论自由，其乐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戴希立喺度。戴希立啊，我哋继续倾下咧施政报告入边咧有关房屋嘅措施。头先咧入嚟直播室之前咧，我就俾咗幅图你睇啦，你嘅反应都唔错，就话几好啊，几靓啊咁。咁啊呢幅系咩图嚟咧？其实咧就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啊喺佢嘅社交专页上面咧上载嘅图片，就系咧简约公屋咧一个四至五人单位嘅初步设计图嚟嘅。咁嗰个图咧就显示。簡約公屋咧係會提供有獨立嘅洗手間啦、煮食空間啦、有冷氣同埋有熱水爐嘅。咁嗰個單位佈局咧，其實睇落咧，的確係比四個人住咧都唔係話覺得好逼仄咁樣樣。咁其實簡約公屋呢個提議咧，戴希立喺施政報告入邊提出咧，就話五年內要起30,000個呢一啲單位，期望咧就將第時啊綜合輪候公屋嘅時間咧，由現時嘅6年咧先係封咗頂先，跟住就減到去4.5年。咁啊，一啲具體嘅細節咧，近日咧隨住局長上越嚟越多嘅節目咧，就有多啲出嚟啦。咁其中一點咧就令人關注咧，除咗我哋頭先提到嘅一啲設計點樣符合居民嘅需要之外咧，就係、是。嚟紧呢个简约公屋嘅营运咧，原来都系会透过招标咧，交由一啲有经验嘅机构咧去到营运嘅。咁呢啲机构咧，需要咧去到照顾呢一个简约公屋嘅维修保养啦，去审批咧边啲申请者咧系合资格咧，系有迫切需要俾佢哋入住啦。咁当然啦，嗰个管理啊、清洁啊，同埋咧去收取呢啲租金嗱，因为呢啲简约公屋咧，其实咧都系系要收租噶吓，佢个租金咧就同我哋现时嘅公屋嚟讲咧就系、是。平一啲就係咧，係一個九折嚟嘅咁。咁啊，呢啲咁多嘅工作咧，都要交俾咧一啲非政府機構去營運。咁咧就見到近日咧，都有一啲機構咧去提出咧各種各樣嘅問題同埋考慮。 嗱，其實咧先未講呢啲機構咩問題咧，即、就、係、是、我諗呢啲即係新嘅叫簡約嘅房屋咧，或者公屋咧，其實就。在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經驗，譬如可能新加坡早期他們都會做多些組合屋 咁如果你講起呢啲屋咧，我相信大陸佢會起得快嘅，即係咁樣。咁所以嗰啲個條件咧，就如果依家香港做咧，就有好多地方可以參考。咁啊，對居民好唔好咧，就睇租啦，睇空間啦，睇交通情況啦。不過依家有個最關鍵，啱啱我哋要傾嘅問題咧，就是、個起好咗之後啦，個管理咧就交俾一啲即係所謂 NGO 去做。咁呢度裏面呢，佢哋就唔係淨係做管理即係維修啊 ,kitty-quack 嗰啲嘢之外呢，佢哋做可能仲有個機會可以設計一下一啲公共空間點樣用法。咁、我唔知有幾大權嘅問題啊。 因為牽涉佢哋會提供啲咩 配套服務啦，有冇一啲即係駐場嘅社工服務喺入面啦。 係啦，咁譬如可能有冇啲 圖書館啊，或者少少嘅休憩嘅地方俾返啲小朋友啊咁樣。咁呢啲問題呢就俾咗 NGO 去做咧就好嘅，但系 NGO 如果要做呢啲嘢，又包括埋管理維修嗰啲嘢咧，咁佢哋唔使起樓就唔使咁頭痛，但係問題個營運咧，佢哋一定會有經驗同埋錢嘅問題。咁我諗依家就可能要討論咧，政府又俾幾大權佢，俾幾多錢佢，佢有幾多經即係呢啲 NGO 有幾多經驗嘅問題， 有幾多資源啦、啊，同埋對於基層市民嚟講，除咗俾間屋佢住，頭先都提到有冇一啲配套嘅服務，有冇啲社工嘅服務可以藉住呢個機會接觸呢一批基層嘅居民咧？咁啊，其實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咁咧不過同佢傾之前咧，我都呼籲下各位聽眾啊，對於簡約公屋嘅設計啦、營運啦，大家有一啲咩嘅諗法或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除了我刚才提到何永贤局长有个新的设计图上载了上网，大家可以去望下之外，我有留意到这些 NGO 其实都提出简约公屋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是不是都可以考虑一下怎样加入一些人性化的设计，即譬如我们除了 说、都不是几十年前那些骰子区要同人即共用厨厕，卫生环境大大改善之外，譬如是不是在采光上面可以设计多些的窗户，学戴希腊说有更多的公共空间俾啲居民可以享用啦，会唔会亦都系吸纳呢啲嘅意见咧？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热线电话号码1872311。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一位嘉宾，有社联嘅行政总裁蔡海伟同我哋一齐倾下。蔡海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蔡海伟啊，关于咧政府想咧第时起好啲简约公屋之后咧，就透过招标交俾咧一啲 NGO 去营运。其实你自己咧会点样睇NGO 对于呢一个计划，譬如去投标，佢哋会唔会有呢个意愿去配合咧？主要会考虑啲咩因素咧？ 其实咧嗱，而家喺NGO 咧都有成十几二十间咧系做紧过渡社会房屋嘅。咁我可以讲返少，即係五年前当社联我哋开始做呢啲过渡社会房屋嘅时候呢，嗰陣时其实我哋都有啲担心 NGO 愿唔愿意入场嘅。咁但经过几年时间之后呢，我证明到呢係大家都係愿意去帮手嘅。原因就因为喺过去嗰几年做呢啲过渡社会房屋，即係就唔係呢一隻嘅所谓组装合成建筑法起嗰啲啦。我哋开头嘅时候呢有500个单位呢係用现有嘅舊樓改裝做過渡房屋，就俾啲居民入去住咁樣啦。咁但係喺過程入面呢，其實 NGO 係見到係真係幫到啲居民係好大改善嘅。呢個就唔係淨係居住環境，而係本身嗰啲家庭入面可能去講緊嘅個親子關係啊，對啲可能啲成人可能就業啊、健康啊，或者對長者支援呢，其實好明顯地一個咁樣嘅過渡社會房屋嘅項目入面咧，都係達到好大嘅效果嘅。咁所以越嚟越多嘅社福機構係願意幫手。咁所以要答翻你問題就係，如果政府呢啲嘅簡約公屋係邀請翻一啲嘅社福機構去營運嘅話咧，我相信係會有社福機構願意去做。咁亦都係，我覺得係好事嚟。咁即係話證明到政府都睇到社福機構是提供这些的支援的时候，去营运这些 的房屋的项目的时候呢，是真的做到就是不是只是硬件，而软件方面是给到一些基层市民的支援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所以政府才考虑由我们去营运这样。 當然啦，政府都話咧會考慮機構提供嘅服務咧嚟揀選標書。不過咧喺繼續傾落去，除咗即係營運間屋嘅本身，我哋要設計啲咩配套服務之前咧，我想先同蔡海偉傾下個營運成本嘅問題。因為我留意到都有即係一啲社福機構嘅負責人就提到啦，其實起過渡屋梗係唔容易啦，但係營運咧其實都涉及好多成本嘅，譬如講緊話物業管理啦，譬如講緊話即係幫手收租，然後再交翻俾政府入边都可能牵涉一个现金流嘅问题啦，咁仲有维修保养啦，其实都牵涉好多唔同嘅专业嘅，咁系唔系呢一啲嘅成本，社福机构都要计算过系唔系负担得到，或者政府系咪有合适嘅补贴先至系决定会唔会去营运呢？ 我谂呢个系即系必然噶啦，而家政府冇讲得好清楚，即系佢会唔会另外再俾补贴？但我相信如果政府睇翻现有我哋啲过渡社会房屋嘅项目咧。他会知道呢淨係靠收租係已经好难维持。咁再加埋如果将来简易公屋佢哋讲緊嗰啲简易公屋佢讲緊嗰啲嘅租金水平。而政府所讲呢应该係低过而家我哋做緊嗰度社会房屋嘅租金水平添嘅。咁即係话呢如果到时係收租用低咗嘅话呢我相信是不会够钱去做晒所有的物业管理、维修保养同埋提供社会服务。咁我希望政府喺考虑嘅时候，喺呢方面系会做一啲嘅合适嘅补贴啦，咁样。 即系都好清晰，单靠租金系唔能够收支平衡。 一定唔够。其实而家物业管理个费用系好高嘅。通常嚟讲咧，社福機構而家營運過渡社會房屋咧，佢都係另外外判俾啲專業嘅物業管理公司去幫手做嘅這個即係硬件嘅管理工作嘅。而社福機構就自己可能會請啲社工啊或者其他嘅員工咧，去提供軟件即係社會服務嘅支援部分咧，嗰度多啲就由社福機構自己做翻嘅。咁我哋經驗都係見到啲。物业管理公司其实那个的费用是一点都不低的。我估政府是要考虑这点啦。是啦。 是。 蔡海偉，我想再搞清楚一个问题啦。一硬件的起呢就不用你要做啦。是 啦。 好啦，一硬件的管理和软件管理是不是硬件管理都不用你要做，因为硬件管理是归你们做，软件管理又归你们做。我首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先。 呢度政府佢即係一路我留意到呢幾日講咧，都話由翻即係會招標由翻啲俾 NGO 去營運。咁營運呢兩個字包幾多嘢咧？佢就冇講得好清楚嘅。但係過往嘅過渡社會房屋嘅項目，通常營運機構係包埋個物業管理個部分嘅。咁呢部分嘅物業管理係包括咗就譬如我要有空間啦，我要有人做清潔啦，倒垃圾都要人手啦。然之後仲有啲硬件嘅維修啊、保養，包括譬如舉例，有消防花灑嘅，咁你每年都有個大檢啦。咁另外就如果將來嗰啲嘅簡易公屋係多過四層，會有埋電梯嘅話咧，咁電梯保養就根本就係即係好似我住寫字樓咁，每個禮拜都嚟保養啦。咁嗰筆錢其實都係唔少嘅。 我跟住想問個問題啦，其實有一個類似嘅比喻嘅，即係例如學校營運都係嘅，硬件唔使學校起啦。咁好啦，俾咗個硬件你之後咧，裏面嘅硬件管理同埋軟件管理就完全係有個辦學團體或者校董去做啦。咁啊，政府跟住就俾嚿錢你啦，係嘛？俾嚿錢你咧，咁當然一間我哋會傾第一個問題就係乜嘢叫足夠啦，即係嗰個。資源嘅支援方面，政府即係補翻你哋啦，即係咁樣。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仲有一個嗱，依家就叫校本管理，依家將來就有個屋本管理嘅問題喎，即係硬件軟件。咁呢個屋本管理嘅彈性有幾大咧？即係有兩個問題，一個就係個單位成本點俾法。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一筆個付款俾咗你哋之後，包括空間嘅運用同埋啲錢嘅運用，嗰、那個屋本管理嗰、那個彈性有幾大咧？ 這個真係真係未曾同政府傾嘅，咁所以彈性有幾大我唔知道。咁但係咧，我估政府即係同學校一樣啦。如果佢俾咗間學校俾個辦學團體去管理咧，其實係由翻個辦學團體一手一腳去做曬所有嘅硬件啊、教學啊各方面嘅嘢，係會容易啲嘅。而 如果佢话啊呢、這个俾一个机构营运，一个社福机构营运，但另外咧就系、是、政府又另外外判俾一个嘅啊物管公司去做物管咧，咁就变咗两边就要好复杂去夹啦，因为到时物管个老板就系政府。咁機構營運又點去管呢班物管呢？咁呢個係複雜，咁所以我估呢，如果全部都由返個社福機構去 一條龍啦、啊、一條龍你做晒啦，係 啦，會容易啲。咁但係當然到時要計數啦。咁究竟政府用嘅方法係到時招標嘅時候，咪要我哋要講埋我估計需要政府補貼幾多錢，然之後佢係即係又會睇埋包括就係你個服務嘅質素同埋價錢平貴一齊去一併考慮，可能政府要有個咁樣嘅計算方法咁樣咯。 嗯，蔡海維啊，頭先我哋都有討論到咧，其實機構咧都會喺個標書嗰度咧講明可以提供嘅服務。咁而呢個服務，我哋唔係淨係期望可能係屋苑嘅管理或者保養啦，當然就係針對一啲基層市民點樣有一啲即係社工嘅服務。你頭先提到，譬如針對佢哋嘅家庭問題，針對佢哋嘅就業問題，甚至青少年 軟件服務呢啲係啦， 甚至係青少年發展嘅問題，點用好呢個平台去接觸佢哋？其實你認為呢一個嘅配套服務喺個即係標書入邊係咪都應該？是列明同埋系有个，即系政府喺评核嘅时候都应该考虑埋呢一个部分去交俾嗰个机构去营运咧。 我哋其实就建议政府有啲好基本嘅要求可以提出嚟，咁但系咧就可以俾啲NGO 咧发挥多啲创意，去谂啲即系更加即系有价值嘅一啲嘅。所謂 add value 一啲嘅增值嘅服務咁樣，係啦，令到即係可能佢對於個即係啲家庭嘅支援咧，可以更加豐富咁樣咯。 嗯， 咁呢個其實都有經驗，我見到其實唔同嘅項目咧，而家我哋見啲過渡社會房屋咧，可能唔同項目都會有唔同嘅一啲嘅元素加落去嘅。我舉個例，好似我哋嘅一個欽州街個項目啦。咁啊，圣雅个福群会去营运嘅，咁佢咁啱就系深水埗去负责营运埋卫生，即系医务新局嗰个嘅地区康健中心，所以呢个项目系特别多啲健康元素，咁亦都系真系回应到嗰啲居民嘅需要嘅。咁我觉得呢啲系有空间可以俾即系社福机构去提一啲更加即系创意嘅一啲嘅方案啦，咁样。 嗯， 你就話又講到另一個軟件服務兩邊嘅兩個問題，一個就係有啲基本嘅服務嘅基準，咁嗰啲就應該共同㗎啦，即係咁樣係啦。咁但係就俾 NGO 咧就可以個別咧就有增值嘅服務，咁就依個使到佢有特色啦，即係咁樣啦。 好 啦，咁我今日就唔講嗰個增值服務，因為個 NGO 唔同㗎，我就調翻轉反而翻去基本嘅基準嗰度咧。有冇請啲 NGO 去俾意見你哋咧？乜嘢叫做基本？乜個基準喺邊度啊？ 其實咧，政府因為施政報告出咗都唔夠一個禮拜啦，係咪有機會同政府坐低傾，究竟佢具體點諗住點做？因為可能而家比較急嘅，佢都係講緊要揾地方嚇，佢話明年有六笪地去有一千個單位，我諗佢未開始去。真係 plan 到咁即係咁仔細呢部分嘅，咁所以未有機會傾。但係咧，其實而家仲有少少時間，我不如我講一個問題，我覺得都幾複雜嘅，可能你哋未必有傾過嘅，就係、是、其實咧嗱，因為呢個叫簡約公屋嘛，咁即係將來即係呢個變咗係咁，大家感覺就呢個咪公屋啊，即係成個我哋政府嘅資助房屋嘅一部分咯，咁就同以前過渡社會房屋呢係一個純粹 NGO 嘅項目，不過政府資助呢係性質上面有啲唔同嘅。咁即係將來由 NGO 去營運一個政府公屋嘅項目，仲兼埋包埋呢就係要做埋譬如係審批收嗰啲租户啊等等咁樣呢，其實呢個就係以前就即係好少事嘅。呢個係咪我哋用返好似房協咁嘅性質定係點樣呢？我其中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要幾跟啲 NGO 出嚟要幾跟政府公屋嘅政策，即係我有需唔需要跟，同埋我有冇權去跟呢，都係一個考，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我哋唔係一個政府部門啦，咁我哋係咪可以 即係用足曬咧？咁譬如舉例，政府有租金政策啦，佢仲有一個租金資助嘅，我使唔使跟埋個租金資助政策啦？仲有就係我收啲租户嘅時候咧，我點樣去審批？我有冇足夠資料去確定呢、這個即係申請嘅家庭係合符被公屋嘅資格嘅？大家知道而家譬如申請公屋一開始就入咗紙。咁但係好多時候就等到譬如五年、六年、七年之後呢，接近上樓啦，就會有一個比較詳細嘅審查㗎嘛。 嗯，關於入息同埋資產嗰部分 啦。冇錯啦，咁就個房委會即係房署會做啦。咁將來我哋 NGO 係咪都要承擔埋呢一個審查嘅責任？ 咁、就好大行政工作㗎喇喎。 一來係咁，二來就係我有冇權去做呢樣嘢呢？即係我可唔可以話、你唔合資格，我唔俾你住。同埋我點去揀？而家公屋就係差唔多係先到先得咁樣咧，即係你喺度輪到你就到你啦。但係將來 NGO 我需唔需要都係睇佢排嘅即係時間長短俾啊？定我仲要考慮埋佢嗰個嘅其他嘅社會需要先俾？咁俾呢啲，我覺得都係即係我哋都要好小心處理。如果唔係咧，係可能將來會有爭拗嘅。 蔡偉能，我俾個例子你啦，即係教育嘅發展咧，最初係得官立學校同私立學校兩種嘅啫，後屘咧就設立咗一種叫資助學校，都屬於公立學校系統，不過就同官校唔同。而公立學校系統咧，就由資助咧，後屘就出咗張直資添。嗱，一將佢擺咗入公立系統咧，你頭先問嗰啲問題都出現嘅，不過依家喺個公屋嗰度嘅啫，我谂嗰个规矩同埋思路咧，都可以参考喺成个教育个发展里边所出现嗰啲权与责管治嘅问题，系啦，即系 嗯， 咁啱，权责都系一个我哋要考虑、要倾清楚嘅一啲嘅原则嘅嘢啦。 嗯，咁不过我相信咧，呢啲细节问题咧都有待政府同即系 NGO 坐低倾嘅时候咧，一步一步慢慢去厘清啦。或者迟啲有更多细节嘅时候咧，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向你请教啊。时间关系啊，先同蔡海伟倾到呢度，多谢你。 好， 拜 拜。 蔡海伟咧系社联嘅行政总裁嚟噶。嗱，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啦。倾紧嘅咧就系施政报告入边咧有关简约公屋嘅提议啊。咁啊，听下蔡海伟咁样讲咧，除咗好多一啲营运上面嘅问题啊、设计上面嘅问题，甚至地点租金大家关心咧，营运方面个权责咧，亦都系咧一啲社福机构咧要关心嘅。大家有冇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疑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天气干燥，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5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明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通州街天桥近住富昌村。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咧都有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印度会。而较早前屯门南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八爵街嘅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啦，两边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石塘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 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排到牛头角下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龙盘苑。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就排到去圣贤中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梨林村。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三圣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方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阿曼，好开心今年有机会做主持。在政坛上面有机会见到社会上不同的大人物，甚至乎有机会交流，自由地对社会上不同的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你都想好像我那样，就快点参加我们新一轮的招募啦。 快点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 政坛新秀训练班。 截止日期11月6号。 12月18号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提名期为11月1号至11月14号。年满21岁已登记选民和紧接提名前三年内通常居港，都符合提名资格。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或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大希臘啊，早前咧政府就宣布咧喺市面上面嘅，即係由幾位呢一個係正在接受調查，係懷疑未有按衛生署指引為病人咧係發係作出恰當嘅診症咧，係發出咗一個豁免證明書嘅醫生，咁咧佢哋咧發出嘅免針紙咧係失效嘅呢一個決定咧，早前咧就有市民咧係做咗司法覆核啦。大家都知道高等法院因为认为法例没有列明这个局长是有撤销免针纸的权力，就推翻了政府的决定。这件事今天有个新进展，就是政府就出了新闻稿，就说明政府是决定不会提出上诉，而是会修例赋权给医务卫生局局长去到废除特定医生发出的免针纸，并且会在明天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政府在新闻稿交代就说，考虑到防疫工作的急切性，而上诉所涉及的诉讼时间和有关豁免证明书的限期，认为最适当的做法是做修例而不是做上诉，认为这个做法是符合香港的最佳利益。我想这一点除了是说明到早前都有病人组织指出，现时由于这些豁免证明书其实是只有三个月的期限，有大部分其实会在11月底那里届满，做得个上诉来可能那些免针纸的限期已经过了，可能是因为基于这一点，政府就说平衡了上诉需要的时间和这个期限，作出了修例的决定。具体来说，那个修例就好像我刚才所簡單引述咁樣啦，就賦權咧，就係修訂咧呢個2022年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規例入邊咧，講到醫務衛生局局長咧，當佢有合理懷疑註冊醫生發出嘅豁免證明書喺發出前咧未有進行臨床評估咧，就可以宣告特定嘅豁免書咧係失效。另外咧，局長亦都可以基於公眾利益嘅考量咧，宣告某註冊醫生發出嘅所有指明豁免证明书是失效，就用这个修例的方法去到回应了现时关于免针纸的法律问题。大希立， 我相信呢今次政府这样做呢，就是想填补回可能，当然法庭的判决是不是最后就现在不上诉我们不知道，起码法庭就指出了纯粹由局长去宣布 是有个权力和 程序上面嘅漏洞。咁政府今次咧就用一个好快嘅方法，就由行政会议咧去修订呢个规例，咁咧就赋予翻局长可以有呢个权力，同埋喺程序上系合理合法。咁我谂政府除咗系因为考虑个公共利益啦，即系嗰个疫情嘅问题之外咧，都想表现唔会再系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嗯， 我谂呢个应该今次系一个即系示范啦。咁但当然呢件事系咪就咁就可以就按照政府嘅谂法去做咧？咁我哋都可以讨论下嘅，即系咁样吓。 嗯，戴希立，你刚才就话系你嘅睇法啦，系政府演绎咗咧一个唔会好似以往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啦。咁但系我都要引述咧一啲关注病人权益嘅组织咧，就认为啊，即系其实经过呢一次诉讼之后，局方喺日后考虑行使权力嘅时候，系咪应该考虑翻充分各方面嘅因素咧？而今次呢、這、一个即系修例去赋权嘅做法，又会唔会系过于一刀切咧？嗱，香港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林志游咧，就系、是、我引述佢嘅讲法啦，就话喺司法复核嘅聆讯嘅时候咧，政府嘅医生都有提出证据咧，相信七名嘅医生当中咧，有部分市民系属于真诚确切嘅情况，应该攞得呢啲免针纸嘅。咁如果而家用修例嘅方法一刀切嘅形式咧，呢啲市民嘅免针纸就全部失效咧，可能会出现问题啦，就冇考虑到咧会有部分啊系市民咧系无辜受到影响同埋波及咁。咁政府去做呢个动作固然是想即系堵塞一个法例上面的漏洞啦，就修例俾局长有呢个权力啦。咁但系呢个做法咧，的确会唔会系影响紧一啲林志游口中所讲嘅无辜市民呢？ 咁啊，呢度咧就头先讲嗰个做法咧，就喺个法例嗰个权力同埋程序啫。咁至于你话嗰啲系，就算个医生可能做法唔合理都好啊，但其实有啲市民佢本身系真系合適去攞針紙，咁呢啲點樣處理呢？呢個就另一個問題。就算有呢個法例，佢都要處理到一啲係合適去攞針紙嘅人噶。咁所以我諗今次呢，我就其實關心兩個問題，一個就做咗呢個行動之後呢，仲會唔會仲受到另外嘅挑戰？咁呢個都可以請啲法律界人士去講下。同埋第二個問題就係呢個新嘅修訂規落咗嚟之後，正如頭先講，對醫生同病人有咩嘅影響？例如啲醫生會唔會好多都唔敢再俾針紙咧？日日攞係合理地應該係可以攞到針紙嘅人，會唔會又出現咗麻煩咧？即係咁樣，這個咧，我諗我哋係要探討嘅。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對於咧政府係宣布咧唔會就住免針紙嘅司法覆核咧再做上訴，而係透過一個修例嘅方式咧賦權醫務衛生局局長咧係有權喺有合理懷疑註冊醫生發出嘅豁免證明書之前咧冇做臨床評估咧就係可以宣告佢失效嘅呢個決定。大家有啲咩睇法咧？歡迎打電話嚟傾下。熱線電話號碼1872311。而而家呢個時候咧，戴希立，我哋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啦。就係、是、一直都有關注啊，即系呢一個免針紙事件嘅立法會議員啊，江玉寬喺電話旁邊。江玉寬你好， 江玉寬 ，Hello， 你好，高福偉，戴希立校長你好。 江玉寬，我想先請教一下你對於政府今次決定唔去做上訴，而係用修例去到處理，即系現時呢一個法律嘅免針紙衍生出嚟嘅法律問題，你有啲咩睇法咧？ 咁當然啦，如果用呢個今次嘅先訂立後審議去到修改法例呢，當然就係快好多嘅，係咪？如果你話大家諗下，如果要上訴，咁其實嗰個時間可能就會拖好長啦。咁所以今次其實個做法，好似頭先阿戴希立校長講呢，就係、是、其實都係快好多啦，即係其實叫做真係好似一刀就切落去咁樣啦。 但呢個你覺得係咪都係一個但可以理解嘅方法，但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同會唔會仲會有受到新嘅挑戰呢？你覺得？ 我自己其實今日就睇完之後，其實因為今日嗰個刊憲啦，嗰個有關嘅修訂嘅規例刊憲，咁係其實市民大眾都係雖然個心裏面都即係放咗風出嚟好幾日，但係其實我哋知道嘅好少啦，當然大家都咁，所以今日嗰、那個修訂嘅規例一刊憲之後呢，其實都帶來即係、就是、我覺得喺個坊間呢都引來咗好大嘅討論。 咁我自己睇過，頭先好快去睇過有關嗰個修訂規例啦，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長嘅，可以咁樣講。咁我就好多即係記者嘅朋友都問我點樣睇，頭先我就佢第一句嘅反應就話，其實唔應該由我嚟講解釋嗰個修訂嘅規例，係咪？其實應該由政府，點解要由我去解釋條修訂嘅規例？又唔係我引發嘅，係咪？好啦，第一我成日都話，我好希望政府是做好解說的，因為今次去做這個修訂的規例這麼詳盡，譬如當中在個刊憲那裡有三點提出來，第一就是賦權了局長可以在某一些情況底下是作出宣告，一些就個體或者整體的醫學豁免證明書而言可以是失效，是不是失效？第二呢就是可以作出一些我們叫做過渡性的安排，一些我們叫過渡的證明書。第三最重要的呢就是將整個的譬如那個期效失效日期疫苗通行證 599L 再延長多半年。其實就這三方面頭那兩個我想我們大家市民都會明白的，因為是個案例去衍生出來是必須要做的。但是第三樣嘢，反而我自己最比較最關注的呢，就是點解要將呢個失效嘅期間要去咁樣去褪遲半年呢？咁呢一方面呢，其實我好希望呢政府係要向市民係要一定要解釋嘅，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呢，喺嗰個判詞，上個禮拜嘅判詞第51段裏面，法官其實係有講到整個599加埋佢嘅附例呢，其實係好影響市民大眾嘅生活嘅，包括飲食、運動、學習、購物、消閒、個人護理等等。實質上呢，政府係必須要好小心去到審視去平衡，譬如市民嘅做呢一啲嘅活動嘅自由，同埋我哋而家嘅防疫需要呢一方面，唔應該由我嚟講，應該由政府去向市民解釋嘅。其實， 江玉歡啊，你提到政府發出的新聞稿，我都想跟你討論一點，就是政府的新聞稿提到具體來說局長可以考慮什麼因素去到看下是否宣告那個豁免證明書失效呢，當中有一些因素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的，譬如有關註冊醫生在發出豁免證明書之前有沒有為病人進行臨床的評估，他在特定時間發出的豁免證明書的數量、模式和方法，以及衛生署長的意見，這個我想市民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因為譬如當你在一個很有限的時間裡面，譬如你一天 發了成幾百張，大家當然就有個合理懷疑你是不是有給一個充足的時間，有跟衛生署的指引去到衡量每一個病人的情況。但是新聞稿同時也提到呢，局長要考慮的因素也包括疫苗通行證的制度有沒有出現披漏，和穩健性有沒有受損，你自己怎樣理解這句說話？ 大家要小心，其实两种是不同的。其实局长有权去到就个别的那个豁免证明书是可以即是取消，可以这么说。那就是刚才那个因素就包括譬如有合理怀疑，没有进行临床评估就可以作出宣告，是在14天之后就会是无效。另外刚才你讲的公众利益或者是制度有漏洞，其实就是当他整体宣告譬如一批的免针纸是无效，那就是会一定是要基于是符合公众利益啦，或者是考虑制度有没有漏洞，合理怀疑呢当然要有，或者好像刚才你讲的看看譬如发出的数量啊、模式啊、方式啊。所以呢去到用个别或者整体呢，其实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但是呢，其实对不起，我其实呢有即是刚才你们讲得很好的，即是刚才在即是我打入来之前呢，其实你们两位呢都有提过呢，就是都有一些的医生呢，因为最近即是这个即是七个医生被即是被拘捕啦，咁其实呢都引致到很多的医生呢是好有些担忧是不发免针纸的。咁其实影响嘅呢係其实都有不少嘅病人嘅，可以咁讲，或者係市民。因为喺我嘅个案里面呢，有一啲市民同我讲， 他们为什么担心不打针呢？就是譬如有一个市民跟我说的，就是他打完第一针他聋了，他听不到东西。又或者有其他的市民，他们打过又即刻有心肌炎，我自己的朋友都试过。其实那我就很想其实问政府，我明白他是有权可以去做这个先订立后审议去修例，但是其实市民大众有些譬如打不到针的声音，其实政府有没有去想过有一些渠道是去听他们说呢？因为其实就算他找我，譬如在我面书或者在我其他的渠道去到说都不齐全，其实去到听市民大众的意见，不应该单止是立法会议员，政府有没有一些渠道是真的令到这些这么担忧的市民，其实他们为他们身体状况而担忧是正常，同埋亦都系佢哋嘅自由。咁政府可唔可以系体恤一啲市民，去到聆听佢哋，去到听佢哋讲，俾啲渠道佢哋咧？我成日都话，开心有自由，其实人哋担忧都系有自由，毕竟嗰啲都系市民自己嘅身体嚟噶嘛。另外，我好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小朋友，今次其实咧延长呢个疫苗通行证嘅半年，你问我？最受影响的是哪一班人？是五至十一岁的小朋友。因为我过去呢几个星期，其实很多家长呢都写了他们的信息给我。他们说他们的小朋友参加不到课外活动，因为这个疫苗通行证。他们是有确切的理由，是担心有时真的我们不是家长，我们不是那个小朋友的家长，我自己都不能够逼他们去打针的。咁如果佢哋係有原因嘅，佢哋係有担忧，而係令到佢哋而家嘅小朋友係参加唔到一啲课余活动，参加唔到校制或者非校制嘅比赛，咁我自己觉得如果仲要延长半年，当然啦係会好影响呢一班小朋友嘅社交生活同埋佢哋嘅學習嘅。咁我亦都好希望其实政府喺呢方面係要聆听，看看怎样能够可以解决这方面，即其实很多家长的忧虑。 江浩峰，你刚才提到呢条条例呢是会去交给立法会进行一个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那个修订条例呢亦都是同日生效的，是听日交上立法会的同时。其实走到这一步，立法会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做？ 那其实呢，如果要立法会再来审议呢，第一就要时间。那亦都我相信啦，即系我自己应该就听日都应该会举手，系一定要成立呢个委员会去到审议呢条条例。咁其实审议咧，亦都系个时间亦都比较耐。我其实喺我个内心咧，最担心咧系受影响嘅市民，特别我头先所讲嘅系一啲儿童。咁一日如果即系当然啦，喺审议嘅过程里边系有机会系会通过嘅。咁我唯有要交返俾立法会我哋众多嘅同事去到睇下会唔会通过啦。 我喺呢度呢都要补充一点啦。咁头先江玉宽呢就提到佢接触到嘅一啲个案呢，接种疫苗之后呢有唔同嘅情况。咁呢度都补充一点啦，如果接种疫苗之后呢出现有任何嘅异常呢，喺现时嘅制度下呢，我哋係有新冠疫苗嘅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呢去评估每一个嘅情报个案。不过江玉宽讲到你头先嘅回应入面都有提到上一次法官嘅判词啦。判词呢亦都有不点名呢去提到你咧，被批评咧系实属不幸，又话咧负责任嘅议员咧应该确保政府系合法行事。对于你喺免针纸风波入边去提出局长嘅行动可能系冇法律依据，及后引发一个社会嘅讨论，咁同埋去到今时今日政府有呢个嘅决定，你自己点睇你嘅角色同埋你有咩回应咧？ 角色呢纯粹我自己就觉得啦，我就唔想第一呢就是觉得件事其实都过去咗，多谈我觉得已经系冇用。至于个角色方面呢，我自己认为我自己作为立法会议员，咁当然啦，我又之前有冇去信过政府去讲呢一样嘢，当然我亦都有嘅。其实打从系前朝政府其实就整个防疫呢我都寫了很多次信，表達了我很多不同的意見過去。那 我不是说真的第一就只是可以在那个面书是这样闹的。其实如果大家市民看回我在面书写有关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之前的整个礼拜其实我都是有不断去提醒，亦都我之前就有即是亦都有就这个整个 599L 亦都是有去过信。咁我自己觉得呢，我都係尽咗我自己作为立法会议员嘅责任。因为好多市民大众好似我头先所讲，佢哋冇乜渠道去到反映意见。作为立法会议员，如果我哋都唔能够去帮市民适当咁样反映，呢、这个我自己觉得对有关嘅市民嚟计呢，似乎就係、好似叫做有冤无路诉啦，係咪？即係有时有啲意见都唔知点样表达。咁我自己係做好我自己呢方面嘅角色嘅，而我相信我其他嘅同事，佢哋亦都有佢哋唔同嘅途径去到表达佢哋唔同嘅意见嘅。 嗯， 我想好快问你两个问题。嗱，依家你哋即係立法会就会审议啦，政府亦都将条例如果即係修订咗之后就会即刻落实㗎啦。咁我想问两个问题嘅啫，一个就正如头先讲，你希望政府要做多啲解說嘅工作，使得啲人明白呢條修訂咗嘅條例嗰個合理性，或者裏面有啲咩疑問，佢哋要回答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你可能會覺得呢條條例如果好硬咁落咧，就會有一啲人嘅佢哋嘅意見或者要實際情況照顧唔到。咁你會建議點做咧？係咪要設立一啲規例裏面嘅彈性咧？即系你会建议点做咧？ 弹性好难讲嘅，其实戴校长，即系我自己觉得疫苗通行证咧，即系喺其他地方咧，我哋叫做疫苗护照。其实喺呢一而家呢个时间嚟计，仲有啲乜嘢地方系仲有疫苗通行证或者疫苗护照去实行嘅咧？我第一我都好想知道。第二，有冇试过喺一个地方？是咁长时间是实行呢一种我哋嘅叫做比较限制性大嘅措施。大家唔好忘记，如果我哋再延长去到出年六月，成个疫苗通行证就行咗係差唔多1年零4个月㗎啦。有冇曾经係试过喺其他地方係有需要係咁样行㗎呢？其实过往我亦都有讲过，疫苗护照或者疫苗通行证这种我们叫做比较高限制的措施，其实对个社会呢多多少少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会带来一些争拗，是不是令到市民可能对政府的信任度。曾经在外国，我在我面书上也都有讲过一个，就是分享过一个文章的。那这方面呢，我自己觉得无论是社会大众或者是政府，都应该是要理性啲去大家讨论，同埋大家去参详。 嗯， 亦都真系冇咁嘅渠道咧，系俾市民去表达意见。 嗯， 系 好啊。江玉欢，多谢你，我哋时间关系先同你倾到呢度先，拜拜。 多谢你， 拜拜， 拜拜。好，拜拜。 江玉欢咧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就住头先江玉欢引述到啊，即系一啲嘅疫苗通行证嘅规定咧，系会限制咗即系个人权利呢一点咧，的确喺司法复核案入边咧，法官咧都有提到呢一个疫苗通行证或者呢一个预防疾病及控制疾病嘅条例咧，对于市民日常生活有重要嘅影响，部分条文对于个人权利同埋自由咧系构成实质嘅侵犯啊，立法机构咧应该尽可能将市民受到嘅干扰咧减到最低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辛伟成承认政府曾经犯错，他出任首相正是要纠正错误。辛伟成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外和传媒会面时表示，前首相卓惠斯希望提振经济的目标没有错，亦都并非出于恶意，敬佩对方创造改变的毅力，但当中犯了一些错误，他会作出纠正。 新惠成又说会将经济稳定和恢复信心放在政府工作计划的首要议程，但必须作出艰难决定，强调公众所需会凌驾政治之上。他又提到乌克兰，形容必须得到一个成功的结局。较早前，新惠成觐见国王查理斯三世，获正式任命为首相，并获邀组建新政府。新惠成成为200年来英国最年轻首相，亦都是今年内第三位首相。不过他的背景以及没有经过党员普选，令外界质疑他能否团结保守党和全国草根阶层。政府決定就免針紙司法覆核敗訴的案件不會提出上訴，但在今日刊憲修例，賦權醫務衛生局局長有合理理由懷疑某註冊醫生發出免針紙之前未有進行臨床評估，可宣告有關免針紙失效，局長都可以基於公眾利益的考量宣告某註冊醫生發出的所有指明免針紙失效。政府明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修例同日生效。政府發言人表示，考慮到法庭就司法覆核個案的裁決，政府有責任堵塞相關漏洞。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政府一直依法行事。另外，修訂規例亦將疫苗通行證相關法例的有效期延長6個月，直至明年6月底。本港新增3宗類鼻疽確診個案，政府計劃將類鼻疽感染個案納入法定須呈報傳染病。3宗新增個案中，有一人住在深水埗，患者是一名89歲男子，有多種長期病患，現時情況穩定。另外一名88歲男患者住在北角，他本身有高血壓，曾經患腎癌。其余一宗个案涉及一名69岁男子，他患有缺血性心脏病和慢性肺病，潜伏期大部分时间住在将军澳，亦有在柴湾居住。中心说，两名男病人发病之前都没有到访过深水埗，亦都没有饮用未经煮沸的水，初步可以排除感染与食物或产品有关。截至今日，本港今年共录得34宗人类感染类鼻疽个案，今年8月至10月期间录得的20宗个案全部居住在深水埗区。通讯软件 WhatsApp 下午发生故障，一度未能收发信息大约两个钟头，下午5点左右陆续恢复服务。Meta 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修理问题，对造成不便表示歉意。大批用户在下午大约3点起先在群组无法收发信息，其后在个人用户之间亦出现相同的情况。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明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和坏车的报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何文田港铁站的意外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的意外都已经清场，龙尾就去到通州街天桥近大同新村。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文化博物馆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一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施政报告其中人才方面可以说是重点之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我们就很有信心，香港是真的机遇处处的。正如特首在施政报告所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我相信这个是最大的。本身固有优势是会令人才留下的。另一个就是我们都要培养人才，那个就是教育再培训。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 大学是培育科研人才和开发专利的重要据点。 香港大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岑浩章教授， 政府可以优化政策，提供更多诱因，例如增加拨款，协助年轻科研人员为科研成果申请专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咧係宣布啊，唔會就住咧免針紙嘅司法覆核案咧係進行上訴，而係咧用一個修例嘅形式咧去到處理當中嘅法律問題。具體嚟講咧，修例係會賦權俾醫務衛生局局長咧，當佢喺有合理懷疑一啲註冊某一位註冊醫生發出嘅豁免證明書喺發出之前未有進行臨床評估咧，就可以宣告特定嘅豁免證明書失效啦。第二点咧，就系修例咧，局长亦都可以基于公众利益嘅考虑咧，宣告某位注册医生发出嘅所有指明豁免证明书咧系失效。咁而此外，第三点嘅修例咧，就系将预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证规例第599L 章嘅有效期咧系延长至六个月之后嘅，咁亦都即系咧由2022年嘅10月31日午夜系延长至2023年嘅6月30日午夜。各位点睇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咁啊，戴希立校长，我哋头先刚才咧就同过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倾啦。咁不如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咧亦都请嚟第二位嘉宾咧，请教下佢嘅意见啦。电话旁边咧系有行政会议成员，本身咧佢系资深大律师嘅汤家华喺度。汤家华你好， 汤家华， 几位好，你好。 汤家华想先请教下你，点样睇政府系决定用呢一个修例而唔系上诉嘅形式去到处理今次免針紙的法律問題呢？ OK， 我們首先要明白，其實過去三年自從有這個疫情之後，一直以來都政府是透過這個599章賦予特首會同行政會議的權力，是制定一些規例是去防疫的。咁由始至終那個處理的方法都是賦權給衛生局局長，是全權去處理乜嘢人可以進出呢個公共嘅場所。咁所以由頭到尾咧，嗰、那個抗疫嗰個行動咧，都係透過行政會議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制定呢個規例咧，係達至嘅。制定呢個規例嘅目的係要保障全香港市民嘅衛生安全，唔係去便利一啲人去飲飲食食，甚至乎係持有啲虛假文件，係去飲飲食食，繼而咧係令到整體社會嘅衞生安全咧，係因為佢哋唔肯接受防疫嘅措施而構成一種威脅。嗱，呢個由頭到尾都係立法嘅原意嚟嘅。好啦，到到最近，我哋認為如果有人打一針咧， 其實就應該可以是自由進出某一些公共場所。咁但係亦都留意到，如果有人係唔適合打針嘅呢，咁我哋就制定咗一個政策，就係話如果有醫生證明呢呢個人係唔適合打針呢，咁我亦都豁免佢嘅。咁所以首先我哋要明白呢，就係我哋賦予要豁免嘅權力俾呢個醫生呢，其實係防疫措施嘅一部分。如果我哋唔去制定呢啲防即係免針紙，所謂其實你係唔可以豁免呢個一般嘅防疫措施嘅。咁但係正如頭先解釋，我哋嘅條例就唔係去便利呢啲醫生去製造虛假嘅文件，或者便利一啲人出錢去買啲虛假文件，而係保障市民嘅公共呢個衛生安全。好啦，咁而家咧就發覺有法官就話：喂，你呢個條例冇賦予個官員咧、局長咧，係遇到有問題嘅時候咧，係取消呢種豁免。嗱，咁法官嘅意思咧就係話呢個局長嘅決定咧係冇受到法律授權，因此喺呢個防疫嘅政策上面咧構成一個漏洞。留意呢，司法覆核的原意呢不嬲都不是去决定一个政府的政策是啱或者不啱。换句话讲，政府的防疫政策是啱或者不啱呢，就不是法官要考虑 的一点。如果你看他的判词呢，其实法官在这方面都讲得相当清楚。法官考虑的只是说政府做的事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要求，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法定的权力，或者这个权力的来源呢是不是透过一个合法的程序。咁既然法官指出咗呢個防疫嘅措施有呢個漏洞呢，我又覺得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呢就唔應該糾纏喺喂法官嘅法律嘅意見係啱，或者係政府嘅法律意見係啱，咁就堅持呢去上訴。咁上訴呢要幾個月之後，咁咁呢幾個月之內咁有萬幾二萬人係應該打針但係又唔打針，又隨便出入啲公共場所，因而係構成對其他人嘅健康衛生一種相當嘅威脅呢，咁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負責任嘅做法。 嗯， 一個負責任嘅做法就係話，如果法官話有呢個咁樣嘅漏洞，你就應該去堵塞呢個漏洞，就唔係去爭拗邊個法律觀點係啱或者邊個法律觀點係唔啱。咁我就覺得而家呢個做法呢係最符合公眾利益，亦都最符合我哋立例嘅原意。 嗯， 有啲人就話喂，咁你係咪搬龍門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絕對錯誤嘅說法，因為個龍門從來都唔係冇搬過，因為龍門即係我剛才所講，從來都係去保障市民嘅衛生安全，嗰個龍門從來都唔係要便利一啲人去行使个虚假文件而逃过呢啲保障公众卫生安全嘅目的，咁点算搬龙门呢？ 嗯， 更加不存在呢个所谓，有啲人话喂输打赢要会唔会啊？喂，呢个都唔系，对唔住，点样输打赢要咩？由头到尾嗰个目标都系咁，而家法官只系话你嘅规例冇达到呢个目标啫。咁如果我冇达到呢个目标嘅时候，咁法官其实即系话喂，你搞掂咗呢样嘢先啦，系咪？咁我哋而家咪就搞掂呢樣嘢囉。咁所以我覺得喺出面嘅批評呢，第一就似乎對於何謂司法覆核呢唔係太過了解，第二呢就即係對於我哋所過去三年所定嘅規例嘅目標同埋防疫措施嘅原則呢係可能有所誤解唔清楚。咁、我希望夠過今次嘅經驗咧，大家係進一步了解到政府究竟係會用啲乜嘢方法去幫助市民保護佢哋嘅衛生安全。 嗯，湯家驊，你頭先嘅解釋咧就好清晰咁樣講咗咧，點解係要即係修訂我頭先喺開場嘅時候都講咗嘅第一點同第二點，但係關於第三點咧，就係將有關嘅規例個有效期延長六個月呢一點咧，其實就我都想再了解多少少個原因到底係乜嘢嘢咧。嗱，我引述啦，剛才我哋訪問嘅立法會議員江玉寬佢所講啦，今次司法覆核入邊咧，法官嘅判詞亦都 係提到咧，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對於市民嘅日常生活有重要影響啦。部分條文對於個人嘅權利同埋自由咧構成實質嘅侵犯。雖然咧係志在處理公共衛生嘅緊急事態，但係咧係應該盡可能將市民受到嘅干預咧係減到最低。所以佢個人嚟講咧，都對於政府再延長呢一個咁有限制性嘅規定六個月咧，係感到有一啲不解啦，同埋有啲擔心嘅。你又點回應咧？ 首先咧，法官呢一段咧，我唔觉得系佢个判词嘅决定性嘅法律原因。正如我一再向解释咧，我相信法官你会认同嘅，就系司法复核咧就唔系去批判政府政策系对与错。司法复核嘅原意咧就系睇下政府嘅决策系咪合法，或者系有冇透过一个合法嘅程序。咁所以法官當然係有權發表佢個人嘅意見，呢、這個個人嘅意見就係、是、我哋都會尊重嘅，但唔係法律嘅決定嘅一部分。咁、大家千祈就唔好誤解咗，即係司法複核嘅根本嘅原意，同埋佢所涵蓋嘅法律嘅範圍係應該去到邊度？ 嗯。 湯家驊，我想有三個問題想即係再請教你咧，就係、是、好啦，做咗呢個修訂規例之後咧，就堵塞咗過去嘅漏洞啦。咁第一個問題我想問咧，你估計仲有冇一啲嘢係會被挑戰嘅？呢個第一個問題。 嗱，正如我所講咧，司法複核係佢唔係複核嘅政策嘅對與錯， 係 啊。即係對與錯咧，係由第啲呢個第啲方面咧係去決定例如立法會嘅監察 係 法官要考慮嘅就係話有冇經過合法嘅程序嗱、我正如我頭先所講咧，我哋過去三年都係透過呢個599章賦予嘅權力咧，制定呢啲臨時嘅附屬法例。從來都冇人質疑過呢個程序係不合法，我亦都難以想像有人會認為係不合法。 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即係因為頭先都有講到，可能立法會或者佢哋又會拎出嚟再討論。你覺得就如果咁，其實冇乜太多嘢值得再討論㗎啦，係嘛？ 啊，唔係，我絕對，我覺得嗰啲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係個多元社會，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嘅意見。作為議員，佢有監察政府嘅功能，咁當然佢應該盡呢個功能，盡量將一啲問題提出嚟啦。但我希望佢哋喺即係批評政府或者監察政府嘅同時咧，唔好即係用一啲偏頗嘅理由或者係以偏概全嘅論點咧，係扭曲個事實。我哋有幾種事實係無庸爭議嘅，就係、是、我哋立法嘅目的喺邊度？呢個無庸爭議嘅。我剛才讲的就是立法途径亦都无用争议的。这个完全都是符合法律的要求，亦都经过正常的程序去做。咁当然呢，你说有没有人继续会司法复核呢？咁我觉得在一国两制之下呢，司法复核是个人的权利来的，我们应该尊重的。咁但是他的理据是什么，会不会受到法官的接纳，这个是另一回事。咁所以我就唔會話喂，真係對唔住，我認為我哋嘅規例係完全符合法律嘅程序，所以你唔可以司法覆核，對唔住，我係唔會咁講嘅。 好，咁我另一個問題想問咧、就係、是、嗱，即係依家就可能出現咗一種情況，當然呢個唔係個法例嘅問題啦，但係佢個影響咧就係有啲醫生可能咧就過往都有發醫生即係、就是、發呢個醫生紙嘅，但係依家可能就有啲擔心啦，病人都可能攞到，即係佢真係有實際嘅理由，但係佢攞到醫生紙又困難咗。你覺得呢個問題會唔會出現？應該點樣去？ 嗱，我目前我所掌握嘅數字咧，就似乎呢種情況唔會出現。就算有出現咧，都係即係好特殊嘅狀況，影響好少嘅人。因為我所掌握嘅數字咧，呢個係官方俾我嘅數字啦嚇。喺而家有二萬幾個即係持有問題免針紙嘅人裏邊咧，已經有三百幾位人士咧係成功取得豁免針紙，係經過政府提出嘅渠道喺政府嘅診所度攞。 即 係 其他嘅渠道攞到嘅，其實係 政府嘅渠道攞到嘅大部分，絕大部分亦都係有私家醫生攞到嘅。嗱咁。根據專家意見咧，其實你兩萬幾人之中有三百幾個攞到咧，其實喺個比例上面已經係差不多代表咗所有喺醫學上有 合理或者正確的理由去免除打針的人士的了。剩下那一萬剩下那兩萬人呢，其實其中有幾千人呢已經打第一針了。咁根據新的條例之下呢，他們已經是符合資格呢，是去攞那個所謂過渡性或者臨時的通行證。剩返嘅呢就大約係15,000-16,000人到啦。嗱，呢啲人呢又冇去攞針紙，又冇去打針。咁我哋應該點樣處理佢呢？咁我覺得我哋係需要處理嘅，唔可以唔處理嘅。係咪因為防疫係爭不奪了嘅。就算有一位人士是因为个防疫措施不到位而感染到一位老人家或者一位小朋友，可能都令到他们会死的。那这个是不是即是如果你互相衡量来讲，你觉得吃饭紧要啊，定说一个人的健康甚至影响到他生命紧要呢，特别是老人家或者小蚊仔。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那个平衡点很明显，就是大家都应该尽大家的责任。唔好堅持話我有權利去食飯嘅，做乜你唔俾我食飯啊？咁你食飯可以，你喺屋企食咯，即係如果你堅持唔肯打針，係咪？咁所以喺目前我所掌握嘅數字咧，真正嘅病人嘅權益受到無理嘅限制嘅機會咧，似乎係少之又少。我亦都希望咧，監察政府嘅人士咧，唔好濫用呢啲病人權益的論據呢，是以偏概全，咁去為依萬幾位表面上絕對應該負責任啲留意一下佢嘅行為可能會影響其他人嘅衛生安全。大家唔好用一種以偏概全嘅方式話咁所有嘅病人權益都受到無理限制，呢、okay. 個我覺得唔係事實。 好啊，多谢你汤家骅，时间关系先同你倾到呢度，拜拜。汤家骅系行政会议成员，本身咧亦都系一位资深大律师嚟嘅。 1975年，大白鲨首次喺观众面前出现。 80年代，大白鲨游咗入去虾仔爹哋。 2022年，佢终于上到嚟手下留情。 仲好讲，个节目做咗咁耐，而家先揾我上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星期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林建明， 一起听手下留情。 你睇下个月亮几圆，世杰？ 唔系啊， 咩唔系啫？冇啲情趣，唔怪得知啊！人哋话你个人好闷啦。 乐小姐，我睇到月全食，反而今个星期太空馆嘅代表会同我哋介绍11月份月全食嘅现象啊嘛。 我够揾到天文台嘅团队讲下月亮究竟边一日真系又圆又大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乐文哲嘅好朋友郑瑞文终于翻嚟啦。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节目嚟到最后一节咧，我哋同大家倾倾咧中文大学嘅校徽事件啊。咁啊，出年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嘅60周年啦。咁啊，中大咧就想做一个简化嘅校徽，将呢个新版本咧应用喺网上同埋社交媒体啊、一啲手机应用程式啊等等上面。咁咧原有嘅校徽咧就继续喺咧一啲校园嘅建筑物同埋毕业证书上面咁样样去用。咁呢一个嘅简化校徽咧，相信近日大家都喺电视啊或者一啲社交媒体见得好多啦。咁咧就係唔再咧用原有咧校徽一个分割式嘅设计，亦都省略咗咧博文若礼4个校训嘅字眼。点解大家最近会见得咁多咧？就因为呢个新设计咧惹嚟咧部分人士嘅不满，譬如就质疑到咧校方冇就住一个咁重大嘅更改咧咨询持份者。咁其实咧喺我哋讨论紧嘅呢个时候咧，今日中大校董会咧亦都系有一个议程啊，讨论叫做重建中大形象项目。咁相信咧就会讨论呢个校徽事宜嘅。咁啊，大希立，关于今次呢一个嘅事件，校方喺个咨询工作上面咧，其实就有解释，就话咧有咨询咗2000多人，不过咧就好似有好多嘅持份者，譬如系校友啦，部分身兼立法会议员身份嘅校董会成员啦，甚至系一啲学生组织咧，都话系唔知道呢件事。 我覺得咧，今次呢件事咧，都引起咗有三種唔同層次嘅討論。即係我依家唔係想講緊個校徽好定唔好嘅問題，但係即係會有三個層次嘅討論。一個就係、是、諮詢持份者足唔足夠，依、這個足唔足夠，一個就即係好多人梗係話冇諮詢過佢啦。依、這個有啲人就話佢有被諮詢，不過佢唔知道諮詢原來係改咗個校徽，即係咁，即係諸如此類啦。咁我諗呢個係。呢、这个好恒常出现喺嗰个咨询程序同埋嗰个咨询嘅目的嗰度咧，系咪透彻嘅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可能啲人就担心改咗嗰个校徽咧，某部分程度上咧系会削弱咗对中文大学嘅校训或者佢嘅文化传统嘅一啲嘅影响。咁、呢个就深层次啲啦，即系因为。你冇咗博文若禮，當然有時有時冇。咁你整一下啲人就唔記得咗博文若禮，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博文若禮係中文大學成立時一個好重要嘅嘢咁樣。咁第三個問題就更加複雜咧，就如果你話有啲校董就提出到話個校董會冇通過過，同埋校董會都冇討論過，咁呢個就牽涉到即係成個管治問題嘅討論啦，同埋咧管理層同校董會之間嘅關係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就。是有不同层次的讨论的这个问题。 时间的关系我们未必可以每个层次都触及得很仔细。但是大希臘在这里我就想特别跟你讲讲校徽的意义了。因为呢你刚才提到博文若禮其实呢就是中大的校训来的。校训就反映一家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它的治校精神。而博文若禮其实呢也是出自孔子的一个教育的规范里面讲到呢要追求知识的深广也都是要遵守礼仪作为依归的一个思想这样。其实将一个校训摆翻喺个校徽入边，系到底佢嗰个意义同埋个重要性，同埋佢改咗嗰个设计，会唔会令到削弱咗啲人对于嗰个校徽嘅嗰个认同感？呢点你点睇咧？ 我相信咧就有两都系有两种睇法，即系我相信有好多老一辈嘅校友咧，就对呢样嘢都几执着嘅。如果冇咗就好大件事，不過佢又唔係冇咗，佢時有時冇啫。有啲地方佢會有時可能會冇。但係咧，呢個另一個問題咧，有啲人就覺得就冇啊！依家即係喺現代社會，即係有時方便咁作為一個 logo， 即係一個設計咁，咁啊整多一條嘢喺度咧，有時就冇咁好咁樣。但我覺得呢個問題咧，都係喺一個好嚴肅嘅討論嚟嘅。其實呢、這個咁调返转讲，如果时有时冇，正常后生嗰啲都唔记得咗原来中大嗰个历史同埋背后个文化呢，亦都系一个几可惜嘅事。所以我相信呢、这个问题要多啲讨论先得。 咁你头先提到要多啲讨论啦，咁又引申到你头先讲嘅第一点，到底今次呢有冇一个充分嘅咨询啦。其实呢校方呢都系有系发声明呢解释事件，就话呢其实呢中大呢系绝无呢舍弃或者更改校训，强调呢博文若禮呢一直继续系中大嘅一个好重要嘅校训嚟嘅。咁呢而中大嘅官方文章呢亦都系冇改变。咁呢根据校长段崇智嘅声明呢，佢就提到有唔少成员呢或者对新的形象设计它的形成过程和它的应用都存有疑问的，也都强调大学很重视各个成员的意见，就期望在未来的日子继续跟大家进行具建设性的沟通和互相交流意见。当然有一些立法会员就提到，如果这些交流意见可以来得更加早和更加广泛，那今次的风波是不是就能够得以避免呢？再讲多次，中大校董会现在这个时间在谈论事件，或者看看明天有没有什么进展可以再跟大家跟进呢？